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青年学生舞会，30号在建党纪念塔、凯旋门、平壤体育馆等首都平壤各处广场和各地举行。